今日要同大家讲嘅一个信息、叫做得救与成圣。这个信息是我在两个月前是去 Cal State Northridge， 是同班年轻人分享。这班年轻人好有趣，是俾我佢哋要学嘅title。佢哋要学嘅就係乜嘢叫做得救，乜嘢叫做成圣。今日嘅经文喺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如果你是熟悉我的讲道的话，你都知道我是很着重新约旧约的一致性。因为全部圣经66部书40几位作者都是由圣灵来到默示。一位圣灵默示出来的一定信息是非常之的一致。你能够见到旧约所讲和新约所讲都是一样的。另外加上很多的神迹奇事，真是不能够否认圣经就真是神的话语。讲到希伯来书，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很多人认为希伯来书是保罗所作的，因为他写作的作风有少少似保罗。但是我觉得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保罗。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二章三节，经文或者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个作者他说他所得到的福音信息是二手得来的，是有人从主那里领受了，然后是教给他，向他证实。但是保罗自己的教导是很不同，保罗时时都说他所得到的启示是由耶稣基督直接给他。例如在《加拉太书》一章一至到二节，他说作使徒的保罗不是藉着人，乃是藉着耶稣基督，是写给加拉太教会。他的启示是直接由耶稣基督那里来，不是从人地那里领受回来。在到哥林多前书九章一节，他都说我不是使徒么？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么？有好多人问保罗几时见过耶稣基督啊？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七至到十八节，保罗说自己是曾经去到阿拉伯，在那里三年。有好多圣经学者，有好多神学家就说他在那里是被耶稣基督亲自教导他，亲自给他启示，有三年那么久。所以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保罗，是另有其人。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请听我读一次。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一节很短的经文，但是非常非常之丰富。很多时候我读圣经，我都喜欢走回去原文看一看原文怎样讲，原文的字的意思是怎样，原文的结构是怎样。如果你看回这个希腊原文的话，不难是看得到这个作者有心是将注意力放在两个字的身上。两个字都跟带是有关，英文是 carry。第一个字是 carry toward， 带给神的就是什么？就是献祭。带给神的东西就是献祭。所以第一个字是带给神。第二个字亦都是 carry， 是 carry through， 带领到底。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是能够永远使我们永远完全。这个就是 carry through。所以很明显这个作者是要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这两个字的身上，都跟献祭是有关。耶稣基督献的祭是一次的祭，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是能够带领到底，使我们永远完全。这个就是这节经文的重要性。其实如果你看一看希伯来书，有很大的这个预备性。在到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经文说旧约的祭司是天天站着侍奉神，是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这个大祭司是天天站着侍奉神，献来献去都是一样的祭，但是这个祭是永远不能够是除罪。但是耶稣基督的祭呢， 今日嘅经文，一次献祭叫那成圣嘅人永远完全。有冇见到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就是耶稣基督同旧约嘅祭物。其实希伯来书就是一部好富于是比较嘅一部书。喺度第一、二章呢、这个作者是将耶稣基督同天使嚟比较。耶稣基督是胜过天使，因为天使都要敬拜耶稣基督。在第三章他说耶稣基督是胜过摩西，摩西是神的仆人，但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第四至七章他说是胜过旧约的祭司。等阵你们会见到旧约的祭司自己都是罪人，大祭司要入去至圣所献祭先要替自己赎罪，但是耶稣基督是无罪。在第八章耶稣基督是胜过旧约，旧约是立在石板上，新约是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高。第九章是讲到耶稣基督是胜过这个圣所。我们见到一年一度大祭司要入去至圣所来到献祭，每年都是这样做。耶稣基督呢一次献上他的祭就使我们永远完全。第九至到第十章唔使讲啦，就係我哋今日要讲嘅耶稣基督比旧约嘅祭物还要好。旧约嘅祭物唔能够除罪，耶稣基督係能够永远係除去我哋嘅罪。十至到十二章讲到係信心嘅重要性。尤其是十一章你会见到就係信心嘅龙虎榜，云彩一般嘅见证讲咗好多有信心嘅人。第十三章呢讲行为，信心同埋行为喺圣经入面永远系一齐。我哋见到喺雅各书就系咁话我哋听，冇行为嘅信心系死。等阵你亦都会见到我哋嘅经文，今日一节咁短嘅经文都俾我哋见到信心同埋行为系一样咁重要。我头先讲过，旧约嘅祭献嚟献去都是一样的祭，但是都不能够除罪。那为什么神还要叫以色列人每年献一样的祭？有没有想过？其实献旧约的祭有些似是走火警。时时我们都会走火警的，在学校啊，在 office 啊，预习如果有火警的时候应该要怎样做，是不是真的有火啊？不是真的有火，但是我们学习走火警。旧约献的祭就是好像走火警一样，不是真正的祭，不是真正能够除去罪，但是指向的是什么？有一日耶稣基督会来到世上钉十字架，他的血就能够替我们赎罪。所以旧约献很多的祭都不能够赎罪，只不过是一些走火警性质的这些教导。我们不妨看看旧约走火警怎样走法。一年一度的赎罪日是 Yom Kippur， 今年是我们西历的10月8号的黄昏到10月9号的黄昏，就是犹太人的赎罪日。赎罪日要做些什么？相信我都同大家以前讲过，在利未记十六章犹太人是要献两只羊，两只山羊，不是一只山羊。两只山羊根据拉比来讲是要一样的大小，是要一样的重量，是要一样的颜色。为什么样样都是要一样啊？原来两个祭，两只山羊所献的祭都是同一个祭来的。如果是同一个祭来讲，两只山羊就要一模一样了，是吧？如果是两个不同的祭，话知你这只羊大一点，那只羊小一点，但是如果是一样的祭就要一模一样。两只羊都被拉拖住去会幕或者是圣殿的门口，然后大祭司就会在那里执筹来到抽签，在耶和华的面前抽到一只羊是属于耶和华，另外那隻羊是叫做属于阿撒舍勒的羊。等阵会解释什么阿撒舍勒。 嗱，将阿撒舍勒属阿撒舍勒嘅羊，就揾条朱红色嘅绳绑住喺圣殿嘅门口，然后嗰一只属耶和华嘅羊就会拖到去祭坛嗰度嚟到嘅献祭。大祭司先要为自己赎罪，要劏咗一只公牛为自己嘅罪嚟到赎罪，然后先要劏咗嗰只系属耶和华嘅羊，然后攞住血就走入去至圣所嗰度。入到至圣所，佢就将嗰啲血弹喺施恩宝座嘅上高。施恩宝座系乜嘢啊？施恩宝座系耶和华嘅座位，系神嘅座位。施恩宝座嘅下边系装咗啲乜嘢啊？施恩宝座嘅下边系约柜，约柜系装咗有三样嘢：亚伦嘅像啦，仲有就系这个装住玛拿嘅罐啦，同埋系呢个法板。法板上高就系刻住十诫，十诫系彰显出人嘅罪。然后喺度呢个施恩宝座上高有血。当耶和华当神向下望嗰阵时，佢净系见到嗰啲血，佢系见唔到人嘅罪。嗱，呢一个就系俾我哋见到将来耶稣基督就系几千年后为我哋钉十字架，佢喺十字架上所成就。佢嘅血就系包住我哋，佢嘅血就系遮盖住我哋嘅罪。所以神系睇唔见我哋嘅罪，称我哋成为一个义人。嗱，呢一个遮盖呢个字，呢个赎罪呢个字好有趣。喺度希伯来文系 kafa 呢个字 ，kafa 呢个字系代表遮盖，亦都系代表赎罪，系同一个字。而呢一个字亦都系同 yom kippur。揭破呢个字系同一个字根，所以系叫做赎罪人。其实喺圣经入面有好多好多其他系耶稣基督赎罪嘅预像。我以前都同大家讲过挪亚方舟嘅事。挪亚方舟就系一个好好赎罪嘅耶稣基督赎罪嘅预像。喺度创世纪六章十四节，神是叫挪亚是用歌肥木来到起方舟，在方舟的里面外面都要游上松香。松香这个字在这里旧约是有一个特别的字给松香，但是在这里创世纪六章十四节，你估下这个字是什么字？松香这个字就是卡花这个字，就是头先所讲是遮盖赎罪这个字。所以我话呢一个方舟就系耶稣基督救赎嘅预像，任何人系入到去呢个方舟入边，都系能够系得到救赎。点解要有方舟啊？因为洪水就快来临。点解有洪水啊？因为洪水系审判，当时嘅人好大罪，就好似而家人一样。神话要毁灭晒所有嘅人，但系任何人如果系进入呢只方舟嘅，就会被重香。就会被嗰个系卡花被救赎系包住，以致审判系唔能够系入到呢只方舟。松香系好似一啲油性质嘅嘢，我哋成日都话水沟油，水沟油，好似沥卡油咁样油咗之后，水就唔能够入去，所以绝对呢一个系救赎嘅预象。有人话：，哇，牧师你系咪谂多咗啊？或者呢个字啱啱咪叫做及花咁巧啫，未必系耶稣基督赎罪嘅预像。咦？如果你系咁样谂，你就要睇埋呢一只方舟系几时登岸，几时登陆。我哋知道洪水退咗，呢只方舟就登咗陆，系嘛？喺度创世纪八章四节话俾我哋听，洪水脱离这个方舟脱离洪水。嘅时间登陆嘅时间系喺度旧约嘅七月十七日。七月十七日有啲咩咁重要啊？旧历嘅七月十四日系逾越节。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喺逾越节为我哋系钉十字架。咁你话系七月十七日，唔系七月十四，三日后发生咩事啊？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 就是那隻方舟是从审判当中脱离审判登陆的同一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日。所以你说这个方舟是不是真是耶稣基督救赎的预象？我刚才说是旧历的7月14是逾越节，如果大家心水清的就会知道新历犹太人的复活节这个逾越节是几时？新历的逾越节是1月14日，不是7月14日。在到这个出埃及记12章，神是叫以色列人为了要纪念逾越节，将本来是7月14日的逾越节改了去1月14日。本来在1月的节日变了是7月的节日。所以你们不要奇怪为什么犹太人的旧历新年是7月1日不是1月1日。因为将1月1日变成了是7月1日。所以犹太人好像我们中国人那样有两个新年，很高兴。讲方舟就是讲是在出埃及记12章之前的事，所以我们要讲回旧历。旧历就是7月14日是逾越节。7月17日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复活那一日。好明显神是叫以色列人要时时刻刻来到是纪念住耶稣基督将会为他们所做的赎罪。我讲了这么久都是讲了一只羊的，就是耶和华属耶和华的羊，耶和华那只羊的血就遮盖我们，以致耶和华神在这宝座上高望下来见不到我们的罪，只见到是耶稣基督的血。这个是第一只羊。第二只羊呢，第一只羊被祭的时候，第二只羊是用朱红色的绳绑住在圣殿的门口，跟住做完了是献完了第一只羊了，大祭司就会来到将双手按在这一只属于阿撒舍勒的羊的头上高，然后将以色列人的罪归晒给这一只，跟住就会找人带去旷野，不是大祭司自己带去旷野，是找人带这只羊去旷野，然后这只羊就会迷失了路，不会再回来，是代表以色列人的罪一去不返。但是在到第二个圣殿的时候，什么叫第二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王所起的，巴比伦人来到是攻击的时候，这个殿已经是毁灭了。犹太人回归的时候起了第二个圣殿，就是在到这个圣殿的时候，那只羊本来带着罪走去旷野，突然间走回转头去而复返，大件事。那些犹太人是惊讶到不得了，本来带着他们的罪走了去的那只羊，现在带回那些罪走回来耶路撒冷，你想想他们的心情怎么样？好怕好怕。所以以后就跟带这只羊去旷野的人说，你不要再带他旷野了，你带他去山坑，带他去悬崖峭壁，抌他下去，抌了他下去死了，那他就永远都不会回来了。这个就是第二个圣殿那时曾经发生的事。这个人抌完了只羊去山崖走回来，经过个圣殿门口，奇怪的事就出现了。本来那条是朱红色的绳变成了雪一样白色。就是好像以赛亚书1章18节说，你们的罪虽然是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然红如丹红必然会雪白如羊毛。这个是一个神迹奇事来的。犹太人的拉比，犹太人不会否认这件事，甚至在他们的经典的著作 Talmud 塔木德，他们都记载这件事，在 Tractate Yoma 第39章记载得很清楚。自那次之后，每年那条朱红色的绳都会变成白色，真是很神奇。直至到有一日，这一条绳不再变白，犹太人有记载这件事，就是在这里他的 Talmud， 是在这里第二个圣殿被毁灭之前的40年。 嗱，如果我哋知道第二个圣殿系几时被毁嘅，咁我哋就计到系几时。第二个圣殿系喺度公元70年系被毁，你计翻转头40年就系公元30年系被毁。之后嗰条朱红色嘅绳唔再变白，犹太人都承认呢件事。公元30年系咩事啊？有好多人话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真正嘅祭物嚟到啦，唔再需要呢啲走火警，唔再需要系有嗰个神迹奇事使到朱红色嘅绳变成白色。但系如果你记得，我同大家讲过有一篇道叫做《日月星宿都传扬基督嘅救赎》。喺嗰篇道我曾经讲过，喺但以利书嘅9:70，你能够系好清楚咁计算得到，耶稣基督为我哋钉十字架嘅时候是公元33年4月3日。那一日太空发生好奇怪的事，太阳变黑，月亮变红，有血月的出现。 NASA 都有记载，不是作出来， NASA 都记载公元33年4月3日。那一日地上有好奇怪的事发生，有大地震，这个你想网上去查你都能够是查得到。咁但係我话嗰条绳唔再由朱红变白，係公元30年唔係公元33年喎。点解早咗3年咁奇怪㗎？如果我哋再諗清楚啲嘅话，公元30年其实就係施洗约翰被杀嘅嗰年。施洗约翰死係代表旧约嘅终止。嗱，呢个亦都唔係我讲㗎。马太福音11:11，耶稣基督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一个，比他还大。这个耶稣基督自己讲，这段经文有好多人是解错经，甚至我们在主日学有一个老师曾经话我们听，不是周长老，周长老当然不会解错经。有人解错经的话，施洗约翰衰咗啦，所以佢唔得救，所以天国入面最细嘅比佢还大。嗱，呢个系解错经，真正嘅原因系喺度马太福音11:30，因为众先知叫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先知书、律法书系旧约。到约翰为止，约翰是旧约的宗旨。我们这些新约的人比旧约的人还幸福，是吗？我们见了全幅图画，我们看回转头见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明白了一切。旧约的人没有我们那么幸福，所以新约的人比旧约的人幸福。但是旧约当中哪个最迟啊？施洗约翰最后入到去旧约的这个国度。所以经文话俾我哋听，虽然施洗约翰系人当中女人所生嘅系最好嘅一个，但系次序嚟讲，佢就系最后入去旧约，所以佢系比天国入面最细嘅还细。当系约翰喺度，约翰福音1:36，指住耶稣基督话，佢话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当真正的羔羊是来到世上，当旧约已经是结束了，还需不需要走火警？还需不需要那条朱红色的绳能够变白？不再需要。圣灵真的非常非常之准确的，你看圣灵绝对不会含糊，计算的日子非常非常之清楚。其实我说朱红色的绳不变白是由于旧约的原笔，唔单止系呢一件事，仲有几件事。如果你睇呢个塔木德犹太人嘅记载，唔单止朱红色嘅绳唔变白，仲有两件事发生。一件事就系圣殿嘅门自动会打开，冇人去开佢。圣殿嘅门系好重好重嘅。如果你读下呢个系出埃及记，圣殿嘅门系好重，冇可能系被风吹得开嘅。呢个系个神迹嚟。仲有一件事发生嘅，就係金灯台， 唔能够再继续系燃点燃啊点亮。喺度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二十节讲得好清楚，金灯台嘅灯啊那个火一定要继续系点亮。但系犹太人唔能够继续点亮金灯台嘅灯。因为点解啊，呢啲事都俾我哋见到旧约结束啦，圣殿入面嘅礼仪已经结束咗，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系来临世上。嗱，我哋不妨又睇一睇，我哋睇咗第一隻羊嘅意思啊，就系属耶和华嘅羊，我哋嘅罪被遮盖啊，好清楚。但系第二隻嘅羊有乜嘢嘅意思呢？阿撒舍勒嘅羊。嗱，我哋可以从三个唔同嘅角度嚟到睇阿撒舍勒嘅羊。第一个角度系从字面嚟到解释。是阿撒舍勒这个字是由两个希伯来字是组织成，第一个是离开，第二个就是羊，加埋一起是什么？离开了那只羊咯，是吧？就是这么简单，字面解释。亦都有人说第二个角度来看，阿撒舍勒这个名字是同一个在这里摩西之前的堕落天使的名字。摩西之前有个堕落天使叫做阿撒舍勒，他是跟撒旦是有关。在这里利未记十七章讲得很清楚，不可以是献祭给魔鬼的，是违法的。所以这一度不可以解释到将这只阿撒舍勒的羊献给魔鬼。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将属于撒旦的罪给回撒旦。这个是第二个层面来看。第三个层面是什么？是一个人叫做 Alfred Edersheim。 这个人他是一个是犹太人，他是信犹太教的本来，但是后来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圣经学者，他说这个阿撒舍勒这个字是同埋传言为圣是同一个字根。你加埋这三样东西就出现一个很美丽的图画。阿撒舍勒呢隻羊咩嘢意思啊？就係、是、好似呢隻羊带领啲罪离开，将属于撒旦嘅罪俾返撒旦。当啲罪离开咗我哋啲人嘅，我哋就点啊？我哋啲人就会变成全然圣洁，就係、是、好似呢个 Alfred Edersheim 话俾我哋听。所以呢一个阿撒舍勒嘅羊嘅意思，就是我们要远离罪，以致我们是能够全然圣洁。这个就是阿撒舍勒这只羊的意思。将两只羊摆在一起来看，我们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第一样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两只羊是一模一样，因为是同一个祭，千万不要分开它，分不开，是同一个祭来的。我哋睇下属于耶和华嘅羊同埋阿撒舍勒嘅羊，从四个唔同嘅角度嚟睇 ，who、what、when and how。啊，我哋好多时读书都系咁样样噶，每读书嗰阵时，若果答到呢四样嘢，我哋就能够完全明白我哋读嘅嘢。嗱，先睇下 who， 嗱，边个系献祭者？喺度耶和华嘅羊系大祭司，我哋嘅大祭司系边个啊？是耶稣基督。这样东西不是你和我做的，是大祭司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但是在这阿撒舍勒这只羊呢，献祭的是谁？是谁带领他去旷野？是不是大祭司？不是，是人带的。所以代表这样东西是要我们人来到做，靠着圣灵来到做。第二样东西，看看那个过程是怎样。我哋头先讲过，属耶和华嘅羊系遮盖罪，系大祭司耶稣基督自己嘅血帮我哋遮盖我哋嘅罪，以致神望喺我哋嘅身上，见到我哋系义人，见到耶稣基督嘅义唔系我哋嘅义。属阿撒舍勒嘅羊咧，系离开罪唔系再遮盖罪啦，系离开罪。是要我们人藉着圣灵远离罪，以致我们能够是做一个是分别为圣的人。时间上呢 ,when? 归于耶和华的羊已经发生了啦，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哋钉咗十字架啦。但系归亚撒舍勒嗰只羊咧，仲喺度进行紧噶，嗰只羊仲喺度慢慢咁越走越远噶，啊，越走得远咧，咁啊啲罪越离得我哋远，继续喺度行紧噶，直至到佢跌落山崖为止，就系我哋死嗰日。啊，我哋一日唔死，嗰只羊都继续喺度行紧噶，所以系继续识，使到我哋。啊！如果我哋嘅罪越嚟越离我哋就越嚟越似耶稣基督。仲有最后系敲个性质系点样啊？呢一个赎罪系归耶和华嘅羊嘅赎罪系立刻嘅。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佢话成了，所有会接受佢嘅人，我哋嘅罪都被赦免，系立刻嘅。但系亚撒舍勒嘅嗰只羊系好缓慢嘅，我都讲过啦，嗰只羊慢慢咁行。是吧，有时仲行返近啲我哋添。啊，我哋每个做基督徒嘅相信都有啲咁嘅有啲咁嘅经验，啊，有时特别好似啲罪系污住我哋咁样，但有时我哋又能够比较圣洁，系啲罪离开我哋。所以系好缓慢嘅一个 process。有人话哇，牧师你可能讲道讲得多蒙查查，你今日讲嘅系应该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喎。点解突然间讲咗两只羊，仲讲到天花龙凤噶？嗱，其实同今日嘅经文系息息相关的。大家如果记得我头先讲咗，系讲咗赎罪嗰方面，系嘛？赎罪嗰方面系讲咗呢个祭礼嗰方面，仲有另外一方面就系咩啊？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嗱，呢一句入边好有趣啊！一句嘅句子入面居然有两种唔同嘅文法嘅。得以永远完全系过去式嘅。已经完全咗㗎啦。已经成为义人，已经完全咗，已经过去式㗎啦。就系好似嗰隻属于耶和华嘅羊，耶稣基督嘅血遮盖我哋成为完全嘅人。唔系因为我哋真系完全，系地位上嘅完全。神见到我哋觉得我哋系义人，但系唔系我哋真系义人。嗱，呢一个系过去式，但系仲有一个系咩呀？系现在进行式，就系嗱得以成圣呢个字系现在进行式嘅。嗱，成圣呢个字啊喺度希腊文系 hagios 呢个字，但系呢度唔系 hagios， 呢度系 hagiosomenos。Hagiosomenos 即是解释是现在进行式的，还在进行着。所以你见到这一道其实就是好像属于亚撒舍勒那只羊那样，还在慢慢走着，越走得远你就越圣洁，所以这个是得而成圣。我曾经是有一个旧约的老师教我们是这个字的时候很有趣。希腊文是 Hagios， 希伯来文是 Kadesh。当他来教我们那时候他怎样拿着个砧板，拿着块肉，拿着把菜刀，同学很高兴，哎呀今天不学希伯来文，今天学煮希伯来菜了，可能煮希伯来餸。不是那个教授怎样刀起刀落啪咁劈落去。跟住呢就拿起一嚿，他就说这一嚿就是分别为圣，属于神。分别为圣是这样解，是属于神，都分开属于神。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Hagiosomenos， 这把刀好像是劈得很慢，慢慢慢慢地下去，越来越成为圣洁。其实如果我们看回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和两只羊的关系，我们能够看到是有些很有趣的事。第一只羊是属于耶和华的羊，是吧？不是我们做什么，是大祭司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看我们觉得我们是义人，是看耶稣基督的份上，不是看我们。这个是地位上的圣洁，不是我们自己的圣洁。但是同时进行的是什么？是另外那只羊，是亚撒舍勒的羊。 有好多神学家，我听过有好多圣经学者都话，分别为圣同罪系冇关。佢哋净系见到系属于耶和华嘅羊，当然唔关啦，冇关啦，因为睇喺耶稣基督身上噶嘛，我哋成为义人啊嘛，同罪冇关。但佢哋唔记得咗，仲有另外一只羊就系、是、阿撒舍勒嘅羊，嗰只羊系要我哋系同罪系越走越开。以致我哋能够越嚟越似耶稣基督。阿撒舍勒嘅羊绝对系同系呢个罪有关，而我哋唔可以系将佢分开嘅，因为头先讲过系同一个祭。我哋其实见过系有好多圣经嘅经文都话俾我哋听，一个基督徒系有地位上嘅圣洁。在地位上的圣洁，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见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我们是义人，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就是地位上的圣洁。如果我们是英文讲神学，成日都说有些东西叫做 already not yet， already not yet， 有些事好像已经发生了，但有些事又好像未发生，就是讲着我们这里，有些事已经发生了，我们已经有了地位了，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已经成为神圣洁的子民了，但是又有些是 not yet， 因为我们实践上我们真正的圣洁程度远远不及。所以我们先看 already 那个部分，就是地上的圣、地位上的圣洁，就是那只耶和华的羊。如果我们见到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我们听什么，神是从创世以前已经是拣选了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一早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们每个基督徒成为圣洁。这个是地位上的圣洁。在这里帖撒罗尼后书二章十三节又说，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因着信真道信福音，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个亦都是地位上的一个圣洁。还有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讲的因信称义。因着信是吧，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讲到头头是道很开心，因为不用做什么嘛，什么都不用做嘛，就讲得开心咯。罗马书五章一节和九节讲什么，藉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与神和好，成为义人，好不好啊？好，因信称义嘛，是吧。还有罗马书四章三节讲到亚伯拉罕是怎样，神算他是义人。神算你是义人，你就不是真的义人，但是看在是耶稣基督的义上高，算你为义人。这个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地位上的义，地位上成为圣洁。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的，希伯来书二十章三十二节、二十六章十八节经文说什么，我们已经成圣的人，已经成圣的人。在这里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说我们蒙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圣洁、成为圣徒、这个已经亦都是发生了过去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又说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好清楚都是过去式。在这里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又是告诉我们听、有两个文法，一个是过去式，就是讲到过去式、已经成圣了，已经完全了，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不单止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有地位上的圣洁，很重要的亦都是我们要有实践上的圣洁。很多基督徒就是忽略了实践上的圣洁，就是很开心我们被神救赎了，因信称义、成为基督徒、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实践上是有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在这里哥林多、在这里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彼得怎么说，那照你们既是圣洁、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是利未记二十章第六节。 嗱呢度话，咦又话到我哋蒙召喎，系被召，会唔会神又系话啊神会令到我哋成为圣洁啊？咦你再读一读，唔系神令到我哋圣洁，呢度话你们在一切嘅行所行嘅事上也要圣洁。若果是神令到我们圣洁的，就不需要这样说，是吧？一切的事上你们要圣洁，要靠住圣灵使到罪远离我们，以致我们能圣洁。有一个姊妹曾经跟我说，她说我没得改的了，我没得变的了，我是这样的了、啊、若果神真的要我改的话，神会令到我改变。她这样说，是啊、神要你改变会令到你改变？神有没有令到亚当夏娃不可以吃个禁果？没有、啊、他们要这样做的话，神说你们去做吧。神没有说，神没有去阻止他们。所以一个人是要愿意是改变才能够是被神改变。如果我们是要靠神来改变我们，神是不会的。亚当夏娃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经文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我们要有，既然有了这样的应许，我们要应该要使到自己是洁净，分别为圣。 C.S. Lewis 他曾经讲过，他说神叫我们是成为圣洁，要我哋成圣，唔系一个系理想嚟嘅，唔系一个 ideal， 唔系一个理想，唔系一个冇可能做得到嘅事嘅。但系我哋一定系要服从神，我哋一定要有呢个愿意嘅心，神先至系会系改变我哋，啊，帮助我哋能够系成为圣洁。嗱，此外喺度实践上嘅圣洁都仲有好多好多嘅经文。今日的经文就是好好的例子，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如果你记得我所讲的 Hagiozomenos 这个字是现在进行式，进行紧的，越来越圣洁。在这里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说要继续保持圣洁，是继续要做的事。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要用真理来到是使我们成圣。用神的话语，用圣经的教导来到慢慢地洁净自己，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所讲。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哥罗西书三章十节都说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是一个过程来的，慢慢慢慢来到是圣洁。所以我给这么多经文给你们看，想你们知道就是圣经里面绝对是有这样教导。一方面有好多嘢系耶稣基督做咗，佢个血遮盖我哋，我哋成为义人，我哋成为佢嘅基督徒门徒。但系亦都有好多事系点啊？喺度现在进行紧，我哋要靠住圣灵越嚟越圣洁，越嚟越像耶稣基督。呢、这、一个咁嘅图，我相信我以前都曾经系show 过俾你哋睇，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系提醒。将两个是俾我哋一齐见到地位上嘅圣洁，就系、是、当我哋接受耶稣基督，神话我算你系义人，你系我嘅儿女，你系我圣洁嘅子民，有个好高嘅地位，而且系一条直线嘅，唔会变嘅。因为点解啊？因为呢个义系耶稣基督嘅义，唔系我哋嘅义。呢个系我哋嘅目标嚟，我哋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目标，就系、是、地位上嘅圣洁，就系嗰只。是属于耶和华的羊。但我们自己本身实践上的圣洁呢，我们真正的圣洁程度呢差得很远。我们要慢慢慢慢改变，这个就是属阿撒舍勒的羊。好像那只羊带领我们的罪越走越远，我们要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这个亦都是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所讲那个现在进行式那个部分。成圣是一个怎样的定义啊？今天讲得救与成圣，成圣的定义就是一个人很积极地将自己是从罪中靠着圣灵的帮助 分别出来，以致我们是能够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成圣的定义。我再讲一次，是积极这样靠着圣灵将自己从最终分别出来，以致我们能够是越来越似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将我们的地位实践上的圣洁和这个地位上的圣洁越拉越近。当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这个 gap 就会越来越小，我们就会是越来越拉近这个地位上的圣洁。今天是讲得救和成圣，刚才跟大家都讲了成圣是怎样一回事，现在不妨讲讲得救。得救是怎样啊？是过去的事来的，是吗？都跟大家讲过了，神是拣选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是耶稣基督的义咯，因为他的义使到我们是与神和好，见到我们的话就称我们为义人。所以是已经是过去的事，已经是发生了的事。但是得救都是现在的事，是吗？头先我讲的那些是什么？是属于耶和华的羊，是吗？已经发生的事。但不要忘记了，还有一只羊现在进行的。所以这个亦都是好像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所讲，当是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得救都有功夫的咩？我头先开始的时候就同大家讲信心同行为的重要性，是吗？并存的重要性。原来得救亦都是现在的事，得救亦都是将来的事。在这里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保罗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一路是去到最后，我们要是继续维持得救，不单止是过去，不单止是现在，亦都是将来。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告诉人，就是说哎呀，我是某时某月某日是得救的。但是得救了之后就怎样？完全没有改变。甚至有人得救了之后是有改变，以前很难倒，以前是吸毒的，以前是很烂口的，冇啦，而家一个 step 咁啫。但系我哋今日见到点啊？嗰只羊唔系话继续咁样停咗喺嗰度嘅，继续越走越远嘅，嗰只羊系嘛？所以一个真正得救嘅人，唔系话有咗少少改变咁就叫做得救，系一个过程嚟嘅。我哋以前得救，现在得救，将来亦都得救。其实今日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讯息是会帮助我们解答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人都会问，那是不是神拣选我们，还是我们拣选神啊？今天讲得很清楚，神在创造以先已经是拣选我们。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是吧？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先拣选我们。第二个问题了，那我们怎知道神有拣选我们啊？如果神有拣选你的，你就有第一只羊啦，是吧？啲血遮盖你啦。但是亦都有第二只羊的，你不要忘记得是一个制来的。你不要说我揽住第一只羊我就说得救。第二只羊都很重要的，阿撒舍勒的羊有没有我们真是使到我们的罪远离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是吗？所以好多人都是揽住第一隻羊就话啊我得救啦。唔系㗎，你睇有冇第二隻羊。咁你话啊远离罪越嚟越似耶稣基督点做啊？话啱啱先讲完咗，如何背起十字架嚟跟从耶稣基督个系列。如果要知道点做嘅，走返去听听嗰个系列。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啊我得救啦，咁我又会唔会系失去我个救赎啊？唔会失去你嘅救赎，会唔会失去你嘅救赎？睇下会唔会失去你嘅救赎，系争在你嗰只系属于阿撒舍勒嘅羊系点样样？系咪继续令到你嘅罪系远离你？如果嗰只羊继续系令到你嘅罪远离你嘅话，你都系仍然 是在到神的旨意当中，你都是仍然得救。就是好像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如果我们继续行这条路的，我们就是得救的人。有很多人都问我，哎呀牧师啊，我是不是真的得救啊？我说我不知道，你自己应该知道，是吧？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一只阿撒舍勒的羊在我们的身上高，是使我们远离罪？这个我不能够帮你答，你自己是能够答得到。但是亦都有很多人跟我说，我真的见到某某人信信下不信了，他是不是失去了他的救赎？哇，那么如果他失去救赎，那么真的神跌眼镜了。哇，这个神真的很没用的了，拣选了你，哎呀原来，哎呀走眼添、啊、原来他不得救的，这样。神不会的。那信信下不信那些是什么？诶，约翰一书我同大家新近都讲过，二章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这里讲得很清楚，约翰说不再信那些不属我们，永远没有属过我们，根本是以为自己信了。耶稣基督都有讲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不是个个日后说主啊主啊都能够进入天国。耶稣基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耶稣基督说不是说你以前做得好的时候我认识你，啊你现在不信了我不认识你。耶稣基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基督徒要有两只羊一起，不单止耶和华属耶和华的羊，亦都要有属阿撒舍勒的羊。啊，愿神祝福我们，愿神怜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是靠住他的恩典，能够是越来越圣洁，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低头是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你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见到啊，怎样是真正的得救，怎样是成圣。愿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是有两只羊的并在，是同一个制，就是有是归于耶和华的羊，亦都有归于是阿撒舍勒的羊，以致我们是能够是使到我们自己靠住圣灵的恩典，靠住圣灵的帮助，是能够是远离罪，以致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